有人说，常常说三亚是四季如春，那北京今天真的是春如四季。前两天我们还感受到了短袖，今天呢基本上可以穿羽绒服了。夏佐若说，幸好昨天晚上听了男左女右，你提醒我们这个变天啊一定要多穿一点，要不真的是冻坏了。谢谢你们听广播，然后能为你们做一点事情是我自己内心里非常开心的事情，包括此时此刻累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如果说没有到家里，在路上感受着这个城市被雨冲刷过的，起码还是春雨吧，给人一种希望的雨，尽管有些凉，依然心里还有一些想祝福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一周的温度都非常低，星期四开始呢大家就要放清明的假期了，出去扫墓踏青呢请要注意添衣保暖。很多人说今天呢就是穿少了，明天呢还有雨加雪，要更加的给自己一些这个秋裤可以穿的话也可以穿一下了，雨伞啊， 你知道吗， 雨鞋啊都可以配上 了。没有你的日子， 下雨的时候很容易想起关喆的这首歌，对吗？因为更会思念一个人。 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来吧。 今天真的是有点猝不及防，即便是昨天天气预报说温度会降低，我也提醒大家，包括我自己也多穿了一些衣服，但是你想象中的冷和实际的冷之间好像还差着好几度。明天呢穿秋裤真的是不过分，然后大家呢也多注意这个心情哈，让心情呢有更多的热量产生，就是不要太低落。我刚才看到一位朋友，他就心情有点好像是受到这个天气和水逆的双重影响。Hello， 四月你好。他说我每次特别迷茫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今天工作很不顺，希望能送我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追光者》，我会更有动力更高兴的。好啊，在这样的夜里，我希望能够满足更多位朋友内心里对于某些情感的一种填充，对于某些失去的一种惊喜的获得。其实人有时候就是一个情绪的坎儿，过去之后会发现自己还是很乐观的。在这样的凄风冷雨的日子里哈，一定要做一个追光者。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您的歌曲已经送达完毕，希望收到歌曲之后的你开始觉得原来自己还是挺幸运的，这么多人点歌，唯独我这么快就播出来了。你看有时候人那种希望就是在绝望真的是但探到谷底的时候一下子就反弹了。希望在这个冷的夜里，在家里呢，你会泡上暖暖的饮品啊，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在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准备好明天早晨的这个装束，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各位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要送给杨万能 SSS 很多 S 的哈，他想点播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也是跟下雨天有关的。曾经也是这么个下雨天，以为你慢慢放下，直到今天虽然还没有放下，但我愿意继续等待，愿意继续在你身边陪你等到那天。 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去哪儿、你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 喜欢吗？我喜欢像你似的内心活动。不吃素的兔子花朋友说，今天朋友结婚，很想为他们送上一首张宇很经典的《给你们》，祝福他永远幸福。是啊，在这样的下雨的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以后会记得永远给彼此温暖，因为四月天如此冷还真的很特别。 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经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2018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将于4月13号揭幕，在为期105天的时间里，将向广大观众和歌剧爱好者献上4台国家大剧院制作剧目和1台歌剧音乐会。在此之外，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的歌剧主题普及教育展览、周末音乐会、歌剧电影展映等活动，也将继续引领观众领略歌剧艺术的魅力。在9台28场演出当中，既有红色题材、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中国歌剧作品，也有瓦格纳、古诺两位音乐大师的歌剧杰作。4月16号到17号，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马林斯基合唱团将在指挥大师瓦莱里·杰杰耶夫的带领下，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集中演绎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管弦乐和歌剧经典作品。在4月16号的音乐会上，将为中国观众带来歌剧《霍曼星纳前奏曲》《荒山之夜》《死之歌舞》和《图画展览会》等多部穆索尔斯基的经典作品。4月17号的音乐会则是这一次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重头戏，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曼星纳》的音乐会版。穆索尔斯基用5幕的巨大篇幅，立体展现了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的史实。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4月3号周二雨后夜的爱得更久点。如果想点歌的话，请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如果你的朋友今天在北京，其实我看到天气预报讲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降温，请多给他一些温暖。 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

这是要做你的小太阳，这位听友点播的应时应景的阴天。似乎在这样天气当中，总觉得这样的歌好像能够像 MV 一样把一些东西真的渲染起来。那我们不妨来点开心的，甜甜的。这首歌呢是幸福的人儿要点播的，送给老公。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点播人想看海的葡萄干说，我要送给爱踢球的葡萄干。以前上学的时候点播这首歌呢，你在球场上，现在点播这首歌呢，你在单位加班，我和肚里的宝宝在家等你。 我微笑着让香味停留，缘分走到这也拉扯不走，像夹心饼干中间有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哦，我唱着你管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丢过，你的眼中只有我。 虽然上了一天班很辛苦，天气冷呢，也让人心里产生了很多的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吧。但是呢，一想到家里有人等着自己，身边有理解自己的人，这种感觉还是好幸福的。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只有1分52秒了，是来自谁家心愿要送给自己和老公的。北京下雨了，真的很冷，和老公加班到这个点儿，想点播这首歌给彼此加油鼓励。是的，不要忘了明天要多穿点衣服，因为天气会继续这么冷。稍后是男左女右， 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扶我但陪我学忍痛。